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40周年，本部设在西班牙的朝鲜友好协会网站16号辟了特辑。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革命活动照片和文章，金正恩将军扬名天下。